去这大海的方向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去这大海的方向。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，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，我不知不觉忘记了

手，曾经用思念将往思念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 去看不留影，今天